Thank you. 愿陪亲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满园。 心得儿小，啊啊啊，叫老夫不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赵氏孤儿。